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心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鲜于欢迎战，鲜于欢迎战，鲜于欢。 北秦大帐内，听到外面惊天的喊声，鲜于欢着实一怔。以姚水城那九万兵马，龟缩守城才是上策。弟子元居然敢出城挑衅。副将跑了进来，躬声禀报。 将军，弟子元在外约战。 他领了几万兵马？ 一万。 一万？ 是，将军，我们可要迎战。 不用，他不过是向基沃出战，想一掌大晋将士的士气。看来他没有猜出青南城有了危险，否则也不会如此狂妄。青南城还有三日就能夺下，在晋南援军到来前，十日时间足够我们左右夹击，拿下姚水城。不用理他。 是。 弟子元领着将士在城下叫阵，北秦大帐里一点声息都没有。半个时辰后，弟子元收兵，他一回城内便唤来院叔温硕和唐石。 院叔，你领六万大军和温硕即刻启程去青南城。 姐，那姚水城怎么办？ 温硕也知道弟子元刚才领着一万人出城叫阵的事，差点吓得从城头上跳了下去。 鲜于欢错就错在太贪心，他想拿下整个大境，才会一步步走得太稳妥。从明天开始，我每日都会领一万将士出城叫阵。他一定想不到城内只剩三万人，这就是我们的机会。月叔，此去青南城有两日路程，你一定要加速行军，在城破之前赶到，现在就点兵出发。鲜于欢想用150000铁骑牵制我90000兵马不得动弹，我就投桃报李，反过来唱个空城计。 是，小姐，我和温硕马上启程。 月叔，一定要护好安宁。 小姐放心。 谭将军，你马上让城中百姓开始烧制上次搜集的东西，姚水城有一场硬仗要打。 侯君不是说鲜于欢不会攻城吗？ 弟子元抬头，眼底带了一抹视死如归的煞气出来。 不错，在他觉察到我做了什么之前，姚水城是安全的，但最多不过五日。唐将军，可愿与我死守姚水城？ 看着这个年纪轻轻就已经名震天下的靖安侯君，唐石终于被完全折服，回道： 末将自当奉陪。 山南城下，不出寒夜所料，一支三万左右的北秦军队翻过雪山，出现在城下，朝山南城发起猛攻。好在此地只是两方牵制兵力所在，北秦的突袭未有奇效，以山南城的兵力拖住这支军队尚不太难。此时他尚不知姚水城和青南城已到了存亡之际。 来，慢点。 青南城下已经恶战了数日，北秦的攻势越来越猛。临近傍晚，双方死伤惨重，北秦被迫休兵。安宁领着死守城门的将士退回了城里。一日之内，北秦连攻三次，如今整个青南城只剩下8000伤兵。北秦也没讨到好，怕是也只剩下3-4万将士。安宁没有回城主府，直接上了城头坐下。一身银白的铠甲全染成了血色。钟海昨日迎战伤了腿，只能退守城头指挥。他给安宁端来一碗酒，安宁接下头盔，露出了一张疲惫又没有血色的脸。他直接接过，几大口喝完，喝完后把碗朝城下一扔，大喊一声： 痛快！ 殿下，给我也来一碗吧。 是啊，给我也来一碗。 去你们的，昨晚迎战前好酒都被你们喝光了啊！这还是你们将军偷偷给我留的一坛，你们想喝成啊， 谁杀敌比我多，我给他上北秦蛮子的大帐里抢去。 哎，真是的， 钟海替安宁包扎好手腕上的伤，劝道：“ 公主，您先回城主府里休息，这里有我看着。”“ 不行，我走了士气就散了。再说你腿上受了伤，不能再下去。” 钟海有些不忍，安宁已经守了两天，一直待在城头上，如果不是他，青南城只怕几天前就破了。现在将士一天比一天少，只剩下伤兵，如果今夜北秦再攻城，怕是守不住了。 公主，请你离城。 钟海，你在说什么？ 刚才还闹腾的城头突然安静下来，坐在城墙上的士兵看着安宁，三三两两聚拢过来。 是啊，公主， 公主， 你走吧。 过日子， 将军说的对， 你走吧，公主。 还没成亲呢，咱们一定守住城头，等帝将军的援军赶来。 是啊，是啊， 是啊。 混账！我是你们的将军，哪里都不去。北秦想攻破青南城，除非我死，都给我好好守着。想想城里的百姓，谁让北秦人把城攻破，谁就是当主。听见没有？听见没有？ 听见了，殿下。 城头上的将士眼眶泛红，纷纷转过身散回各处。安宁扶起钟海，叹了口气：“ 我知道你想一个人死守这里，但是不行。钟海，我走了，青南城的百姓就没有活路了。你相信我，我们一定能等到紫园的援兵。” 钟海惭愧地点头，见安宁脸上有掩不住的疲态，拖着受伤的腿起身。 殿下，你等着，还剩下半坛子酒，我全给你搬过来。 安宁笑着点头。待钟海走远，看一旁的将士没有注意到这边，他脸色陡然一变，惨白无比，额上沁出薄薄的冷汗。他掀开盔甲，看着腰腹上暗红的血渍，咬着牙迅速地将地上的绷带捡起来，在腰上再狠狠缠上几圈，直到血渍不再淌出来，他才舒了口气。这就是他一直留在城头的原因，只有这里血腥气最重，才能瞒住身上的伤，否则回了城主府，钟海一定会发现他腹上的伤，恐怕早就强行逼他离城了。五万百姓，一城伤兵，都是他的子民，他就是死也得守住这里。安宁抬手朝城外不远处的青南山望去，眼底是从未有过的释然。 子渊，等这场仗打完，如果我还活着，一定会告诉你，我总算能堂堂正正地站在你面前，真正活得安宁了。 钟海抱了最后的半坛酒上来，安宁靠在城墙边喝着酒，减轻伤口的疼痛。下半夜，城楼上的鼓声骤响，安宁猛地起身，城下黑压压的北秦士兵卷土重来。 杀！ 安宁长吸一口气，将手边的空坛子砸下城楼，举起长戟，领着仅剩的将士冲出了城。 随我杀敌！ 杀！ 整整半夜，青南城杀声震天，守兵越来越少，安宁领着将士且战且退，直到城门前。天近拂晓，城门下，安宁一身盔甲染血，手握长戟不退一步，他身边的五千将士只剩下百来个。不论北秦攻城多少次，总会在城门五米处止住脚步。远远望去，他周围士兵的尸体堆积如山，像一个堆成的坟冢。纵使再铁血的北秦士兵，在这样的视死如归面前，也寒了心，抖了胆，不敢再冲向他身边。安宁挥出长戟，刺死一个北秦将士，在亲兵的护卫下缓了口气。他朝四周望去，北秦人前赴后继，一眼望不到头，只要他们这一百人败退，青南城就破了。钟海早就负伤上阵，他杀出一条血路靠近安宁。 公主，我让侍卫护送你离开，我守在这里。 说过不行。我还可以守半个时辰，你马上回城安排一千将士护送百姓离城。 公主，你领着他们走。 见北秦人越来越多，钟海情急，就要强行把安宁拉走。安宁一把推开他，揭开盔甲后道： 钟海，你觉得现在谁能把百姓护送出城？ 钟海整个人怔住，惊骇得无法言语。安宁腹部的绷带被血染红，伤口破开，一把断刀插进右腹，鲜血淋漓。这种伤放在一般人身上，别说是在战场上抗敌，怕是连站都站不起来。钟海这才发现安宁脸色惨白的不成样，握住长戟的手也在颤抖。他定是靠着一股子不倒的气势才撑到现在。 公主， 钟海，你是青南城的将军，保护百姓是你的责任，回城带百姓走。 安宁猛地用长戟直接将钟海推进城门里，手一挥： 关城门，上家的将士守在城头，不准出城十元，援兵不至，城门不开。 钟海无力地看着安宁被关在城外，隔着一方城门，安宁视死如归的声音猛地响起： 谁愿意陪我战到最后？ 愿陪公主，愿陪公主。 百来个年轻的声音在城外响起，城楼上剩下的伤兵呜咽难忍，颤抖着手重新敲响了征战的木鼓。城外，安宁嘴角划过一抹笑意，手持长戟朝北秦大军冲去。 杀！ 杀！ 城内大门下，一个独眼的老兵走到钟海身旁，将他扶起。 将军，公主殿下给我们争取的时间不多了，咱们快些把百姓护送出城吧。 像钟海这样只流血不流泪的汉子也红了眼眶，他站起来挥手道： 传令下去，让百姓从后城门尽快出城。 是。 老兵领命而去，钟海一瘸一拐地去调集城中仅剩的将士。一个时辰后，城头下刀剑冲锋声渐渐停息，安宁立着的地方仍然没有让一个北秦士兵冲过，但那百来亲兵也只剩下寥寥数个。 多人有声剧《帝皇书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